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舍就把贪狼

早把连水给你来打上，你尝尝壶里的烟茶凉不凉，饭菜做得净，等你回来把酒烫。你天天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，叫我担心你的健康。只有我把你放在这心坎上，咱们夫妻恩深义友长。武大爷他是受宠若惊，有点晕头要转向，柳一老莲花咱们俩是老票友，新洞房连弹带唱，全是内行啊爷们。吴大爷受宠若惊，有点晕头要转向，潘金莲儿净灌大爷半生不熟的热米汤，大郎他差一差要把捉奸的事情对着潘氏讲，猛想起用根叮嘱要我守口如瓶多提防，他这才唯唯诺诺跟平时一个样。吃完了饭，潘氏转身上了楼堂，到晚来大爷把金豆磨了一个锃光亮。第二天草草做了两笼炊饼，不慌又不忙把那尖刀暗暗藏身上，担起挑儿走厨房。潘氏见大郎一走，他是兴高采烈，那心花怒放，柳一老莲花悄悄地溜出了后门，就钻进了茶房啊爷们。老王婆儿含笑是一把礼尖让，潘金莲如出樊笼之鸟任飞翔，廉耻名节全都丧，得意忘形好轻狂。西门庆走进茶铺，哼哼唧唧把小曲儿唱，肆无忌惮，趾高又气扬，拿出银子有五两，王干妈是买好酒四菜一个汤。吴大爷早在这巷口里潜伏，他是窥探张望了啊一老莲花，瞧见了奸夫淫妇，这是怒火中烧，要气炸胸膛。吴大爷在巷口里等这功夫不大，猛听得一韵歌大骂王婆儿，是一声声的喊嚷。哟，见轱辘过来，用根扔出的那小竹筐。您说吴大爷是个老实人，到这功夫他不好意思出去了，羞羞答答的是迟疑了半晌，一咬牙一横心一跺脚，嘿，今儿我跟你们拼了，我要生擒你们这一对儿那野鸳鸯啊。您看他摁摁头巾，挽挽袖面，紧紧腰带，提提布鞋，一抡剑刀就闯出了小巷。又瞧见用根一头顶着王婆，那王婆气喘如牛，是身倚着山墙。王婆啊正骂着用根呢，小畜生，哎，你气死我喽，可太混账了。一抬头哟，见来了那武大郎，心说不好，急待香兰又无法脱身，他急中生智，扯开嗓子喊了一声，哟，可了不得喽，武大来喽。呵，这难听跟宰鸡是一个样啊。武大爷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甩开大